晚安，你好，欢迎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，今天嘉宾来代班哈，我们带您来看看台南市的正副议长选举的起诉书出来了，十个人被起诉，民进党该怎么办？是要现在边走边看，还是要采取严办，要有一个高标准呢？这件事情等一下我们来好好的讨论一下。台南是东主写给本命区，好，这个要如何让市民相信清廉勤政爱乡土依然是民进党的基本价值？但是有时啊，咱阿辉伯啊嘛讲过哈，咱阿辉伯啊总统有讲，最轻俩无鱼，在这两者之间该怎么样权衡拿捏？其实是真困难。好，东主席爱特别来认真思考的代志。你来讲非常高的标准，但是呢，无哈多这个。甲大家来捡起来吼，来甲你斗三工，是啥物款的损失啊？有啥物款的获得？好，你这样做的话，中间选民能不能真的支持你？蛮多的考量，但是我们会针对这个起诉的内容来进行讨论。我们希望来宾呢，也给民进党一个这个很诚恳的建议，免啦者罗凯也行个孤孤等等，但目前为止，邱丽丽表示讲，她从头到尾没有贿选哈，她已经把她没有贿选的状况，整个的跟检察官说明了。检察官的起诉书内容就是凭空想象，她说她会力争自己的司法清白，她可以用时间来争取她的空间。民进党有没有这样的时间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呢？好，等一下我们来好好的讨论。南投补选。选情很冷哦，好，咱政论节目讲啊，咧烧腾腾吼，结果呢，我有名嘴的朋友吼，可以帮忙扫街拜拜，讲哦，选情很冷，有的所在高啊比人较侪吼，而且在想讲吼，虽然这个补选是十个月的代志，但是这是不是一个价值之争？民进党党主席的第一站有不能说的压力，对于朱立伦来说，南投是蓝大于绿的盘呢，那今天有民进党客气，啊，那不是那个开始夸国民党之衰啊吗？所以大家都有不能输的压力，但选情冷冷清清是事实。民进党能不能够激发起青年人啊、这个回乡投票的气氛？啊，其实国民党今嘛加高怕酸疹呢，阿拉高怕所有的质疑，所有正当的询问，为什么爸爸可以这个选完之后这个选举补助款啊，政治现金啊，搞好该你的囡啊，拢无说明，就讲吼，你拢甲我抹乌，民进党就是啥物拢未晓，当然要甲抹乌，敢真正抹乌，还是提个两个动作，怎样来解决呢？但这个选情呢，这个意外擦枪走火，这个让国民党现在最后这几天集中火力打的是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，讲要叫咱的学生啊、少年的上战场。好，各位管制咱的新闻自由，敢有影？安来了解一下，中国随时准备，只要台湾呢敢这个造次，随时是要拿下台湾的。而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中国，国民党是不是爱安无丁无当？那爱安无丁无当，是不是国民党直接推个投降法嘛？你推个投降法，我们就不要动员啦，是不是？大家都躺在那边当躺平族了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谢谢奶奶喝咖特伦哈。现在介绍明会来宾，首先介绍是这个立法委员林昶佐。 慧明好，大家好。 啊，来介绍是政治系的教授范世明老师。 慧明好，大家好。 来介绍资深媒体黄创夏。 慧明好，大家好。 还介绍是资深媒体王瑞德。 慧明好，大家好。 还介绍是时事评论员吴朗东。 慧明好，大家好。 我们稍待一会儿呢，会请到前国民党的青年团的总团长田方伦来到现场哈。这个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先来关心哈，台南市议会一票一千班，到底这个议长是有多有价值哈？那么这个起诉当中，邱丽丽有讲说哈，我这改哈。所有的机会啊，拢累啊，吼，就是要甲后面的 order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，哈？为什么这个本来看起来是有党这个党友的人，变到要拼的你死火我活？我们先来看看起诉书的内容。 六个人交保走出地检署，各个躲避镜头，其中被检方列为总操盘手的郭在清走在最前面，戴起帽子大喊起来：“喊着无辜的郭在清，他300万元交保金额最高，而后前国民党副议长李文俊100万元，后面的黄立昭也是100万，而杨志强200万元，林世杰同样200万元，而另有黄宜平50万元交保，全部六个人通通限制住局。 六名被告虽均否认犯行。因无勾串被告及证人之余，因无逃亡之余， 任无羁押之必要。 交保同时，不止所有亲友带着一整叠钞票来，现任议长同为被告的邱丽丽也到现场，和有人聊天聊到一半，突然啜泣了起来。而被起诉当下，她现身议会是这么说：“ 我们因为要胜选，我们必须要寻求他人的支持跟合作。” 这起议长贿选案就是从邱丽丽开始。为了赢郭信良议长宝座，她和郭在清合作，对话提到她把家伙都卖掉了，也就是财产，要跟绰号欧兵的郭信良拼了。这次没有赢，算我漏气。看得出来，邱丽丽就是决心要赢郭信良。而郭在清还提及，上一次选举花了3000万，这次可能要花上上亿。而起诉书也屡次提到一票1000万，像是郭在清跟对方手比一等等，至少提及7次1000万这个金额。甚至出现了总金额1.5亿。 那我们来提出倒选无效。 而国民党台南市议员蔡中豪、林彦柱一早就到地检署递状，提出议长、副议长当选无效。台南议长贿选案羁押的6个人通通被交保，但地检署也大动作起诉10个人。但是蓝绿角力不断，依旧余波荡漾。起诉后，台南议会如何发展，社会持续关注。 好，邱丽丽更哈，他要为他清白奋战。他说这个起诉书内容东西，检察官的凭空臆测，所以说我们看哈，哎，这个付钱哈，给钱棒人啊，这是郭在清哈，这个杨志展、李文强啊，这个李文俊啊，还有这个林世杰、余会理事长哈，还有无党籍议员黄立昭，这分别都是50万呐、100、200、300万的交保。但现在大家在看说，民进党到底该怎么做哈？这个尤其是这个地方。这个东珠县来个台南的时阵，迄当阵盖有客变哈，讲市长站起来，好，这个立委站起来，议员站起来，爱在民意代表甲咱台南市民所有的朋友回信嘞，那回信嘞声音我们都还印象很深刻。但这个检方掌握的关键通联的内容，已经让民进党灰熊的漏气了哈。安那老群哈，邱丽丽讲的哈，我家伙啊拢卖掉啊，要砍一饼啊哈，饼就是前议长欧明啦哈。我这次没有把欧明的杀得剩我老亏，哎、欸，这个讲话盖有 keep 啊哈。那么郭在兴是怎么跟他讲的？你就保持这样，不要参与进来，其他的事我处理。是不是因为这样，所以邱丽丽一直说一直不会选？但是他是会选之后的一个受益人，这是属性啦哈。看检察官要怎么认定。那么郭在兴跟更吼，我还在努力啦，哎、欸，这当然要有金主啦，哎、欸，金主是谁？金主为什么要付钱？金主可以得到什么好处？哈。关键票大概2-3票而已，两票输左右的输赢，咱一票一票来用。市议员顶头开3000万，这开我看安尼开9亿诶，瑞德，即马民进党是要怎处理？这个案情出来，是不是上下面拢出来呀？还是阁无？ 我感觉民进党无啥物讲安那处理，民进党该安那处理就安那处理。这摆呐无好好啊处理有无哈？无算讲啊，规个啊斩草除根啊。那么以后为台南开始，民众的支持者大家非常相信。 王瑞德，你我有你处理啊！我反正我无党籍出来算嘛是掉，你告诉我无党籍出来算，你要选尹立委，你嘛是该拜托我。 我跟你讲，迄就是老百姓的家己的问题。我跟你讲坦白的，民主就是安尼啊，伊不一定爱用你民进党，不过我民进党会使展现我家己本身的党纪对无？我是一个有理想的政党，我会使给你开除党籍嘛。 水清抓无鱼， 水清抓无鱼，后边佫一句，水清抓无鱼，袂使盖里泡，真简单就是安尼嘛。 袂使盖里泡， 就是盖里泡啊。我呼吁台南地检署无吼，即摆唔是办这个案件尔，我问你为什么？做议长，我问你为什么要做议长？为什么要结合不同款党派？ 为什么爱开这样的阶级做议长？ 我问你为什么嘛？这拢是政坛顶管的代志，拢是小 case。后边的利益开始大家要争夺的重点嘛？后边是几千亿的利益， 几千亿 广电的利益啊！你唔知道吗？你唔知道有倒一边有迄规大地、哈大地的所在，规大地拢总利益就是1000亿。我讲坦白就是安尼、为着要抢迄1000亿，所以黑白两道要一起这个等于说、 这出来的内容里面确实有桥啦，有桥讲你即马来支持谢人，我两块光电厂给你， 我跟你讲， 我两块光电厂给你去，啊你是偌济钱？ 我跟你讲，专台湾有无哈？专台湾要选议长啦、副议长啦，讲卷入这贿选的，以前都有什么一领棉被你袂记得吗？一领棉被500万对吧？哈，要摸一领摸两领，以前都要发生过嘛，嘛要搬过嘛，所以面对这件代志，无什么好讲。我讲坦白的。最清了无去，阿姆哥你袂使盖离谱，你要盖离谱逾越了太离谱了对吧？哈，我讲坦白，有些 你说这个已经 over 了，过 头啊嘛。我问你嘛，那么这礼拜都要为中国阿登来迄个红姑诶，有无？洪正军啊，红姑诶，开枪迄个小 case 啦，我讲坦白小弟尔啦。 红姑因老大甲即马袂离安呢？ 红姑因老大像 廖天丁啊，幕后的廖天丁啊，我讲他们红姑老大不是廖天丁吗？ 你说还有可能再引爆更大的炸弹？ 即马就是看红姑的要讲白讲安尼尔嘛。各位，迄个台南的后壁两都拢知影，后壁这个算讲老大是啥物人嘛？你要看台南地检署要办袂办嘛？ 你嘛知得滴啊？ 大家都嘛知，啥物人唔知？ 没有人敢说出来。 趁这个机会，趁这个机会对不哈？该扫的总扫，不是扫这议员一定会算贿选你啊！我跟你讲，这小 case 嘛。 所以来主席嘛， 各位我跟你报告，他都要惠民讲到一个重点嘛。啊，大家破的，大家歹去说，几千万的规一个落去开有无哈？为要做一个议长嘛？你知影？当然啦、啊。昨天被起诉这十个人啊，每个人喊冤，每个人都喊冤嘛。啊，邱丽丽也说那是检官凭空想象，就我尊重你了，我没意见。以后你去拍官司，我跟你讲，一审一定会在三年之内，那个等于说宣判哦。我为什么呢？邱丽丽他们被停权，民进党停权是三年嘛？三年了，搁要算哪呢？民进党也要想清楚，你知道？如果一审判有罪，该怎么样做就怎么做，该开除党籍的全部不留情嘛，很简单嘛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摆是哦，以前无哈尼离谱嘛。台南这几年来发生偌侪代志。汪茂宗一个人，我都把司法、警察，连这个等于说所有的军警全部全部一个人一网打尽，不可思议啊！发生在台南。嗯，汪茂宗是台南四大公子之一，台南四大公子我认识两个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其中之一而已啊、哦，就可以把这些全部都一网打尽，台南吗？啊，我问你嘛。台南的警察出代志对不哈？各位包庇啊？为什么？然后呢？为什么开88层有无哈？开88层的迄天，我就到台南啊！我就到台南的乌白两道，算讲好朋友啊，那都开讲啊！因大家都嘛知影啥物人做的，迄天就人知影是红姑做的嘛？红姑的老大廖天丁叫伊去做的，啊廖天丁 是啥物？你是说88枪开完，大家人拢 当天就知道啦？ 那警方到底在干嘛？ 警方也知道啊。警方会不知道吗？但是没有证据嘛，警察本来要有证据嘛。嗯，啊，你抓不到人，那时候我就讲，在那议长选举进前，红姑绝对抓不到、嗯。我说的都对啊。然后现在就看红姑抓回来对吧？哈，伊要讲白讲，还是讲断定到我这为止啊？事实上，咱今麦讲张的起诉对吧？哈、嗯，你不要以为起诉张起诉十个拢会判刑的，不一定嘞。你要看断点到什么地方？什么叫做断点？ 对啊， 断点就是我打， 我跟你讲，有交保的可能性比较高。 我打对吧？我跟你讲，我打嘛，嗯，我走啊，钱我开的嘛，你都唔知影啊，钱我开的，嗯，世间敢无这款神灵对吧？哈，讲啊，提哈尼侪钱出来，啊，替人去创中介的代志对吧？说来也是很讽刺啦，为什么呢？嗯、你也知影哦，台南这个发生代志的议长苦累累。苦咧咧，伊是咧新潮流无唔对，啊，毋过伊咧新潮流进前伊毋是新潮流啊，伊进前甲上上好，伊咧议会先甲上，伊是护士出身啊，伊甲上上好，伊甲后面咧郭信良甲陈廷飞上好啦， 对啊， 因议会共一小组，你知无？嗯，因迄阵阿扁要选总统的时阵去募款，伊阁共一个替因三个人替阿扁啊，中1200几刀嘛，嗯，我即马干啥安尼讲，因为地检署的检察官麻烦你也要办有无吼，中扫中办，真简单，安尼较有天理，为啥物呢？肉腐生虫，鱼枯生肚，什么意思？肉若是臭酸去派去了，藏得出来啊！所以今天台南边啊，安尼对吧？哈，恁想离谱，恁酸甲想离谱，恁要趁钱，恁越过 over。啊，不过我跟你讲为什么嘛？因为真简单嘛，光电利益千几亿嘞。啊，好，卖讲啊千几亿啦。干那这件代志先敲好，上敲好对吧？哈，就是1.5亿形态。嗯，1.5亿形态嘛，为什么安尼讲？我问你。这个卷进去有乌白两道对吧？嗯，你知影扮演什么角色？北投爱想办法让那1000多亿可以开发，乌投爱想办法让那1000多亿里面起码渔温啊、农田啊，所以有诶无诶，愿意被我的掌握名下，然后来开发嘛。嗯，所以黑白两道台一起下去嘛。嗯，所以这件代志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讲啊，只是单纯的这个拟定算计去贿选啊。上离谱是啊，这国民党有人招票有无哈？个有些内底个看到什么8折买房子啦吼，啊什么前金后谢，我也不会安全啦，对啦吼，能够说服，会使说服到敌对党派的人啊，敌对党派的人还加入我们这边、嗯、对吧哈？不是安尼简单的呢，那国民党自己本身可能也要检讨一下、哦。 就是先讲，你平常倒了来先前金嘛？ 对啊，啊够后谢啊？ 我黄复兴， 够悲楚啊？ 我黄复兴党部位嘛？ 对啊，一定开除嘛？ 调变安怎？ 对啊， 不要跟你比来戏你。 拢剩我诶， 议员的薪水拢剩我诶。 对啊，哦， 啊你悲楚啊，和你背整，哪有这些事情？但是咱来看，这个方议员是袂歹吼。安娜贝隆贝贝给啦，哥哥也的公议员，你有两个选择，好，一个就是你就不要出席了，一个是你投给自己，投给自己还可以拿1000万呢、欸， 投给郑，他会给你1000万呢。哥哥放一封假写的不爱邓一楚，直接住在议会里面。观众朋友，议员做咖呢，唔敢邓一楚哈，所以讲就是想敲鬼啊，爱处理。其实我一个朋友，因到就是伫个台南镇咖，嗯，在南化那边。 南化呀、 啊，那是不是都是光电利益那块、 欸？对，嗯， 他姐姐继承一块地。马上就有人来甲讲，哎、欸，是不是我要牵水路、电路啊？经过恁家安怎有诶无诶啊？迄块地红骗去呢？迄块地红骗去呢？欸、一个淳朴的乡下人，莫名其妙就被人家把地骗走了，现在还要不回来？为什么？就是跟光电利益有关系 嘛。我要再提醒，我再提醒啊，不是只有光电而已，跟机有关系对吧？跟大里头有关系。我跟你讲啊，盖里破行里破一定要办，否则哎、欸，过去赖清德 的 台南市赖清德第二拜选市长时，没有竞选总部，没有宣传车，不接受那个党内、嗯，你知道吗？结果没想到讲， 今麦拿了90%的票， 所以今麦一定要台阶架高，让全台湾所有人知影，袂使安尼做。 那来请教政治学教授啦，哈、嗯，就台阶架高，这政治有时候是怎么样？就是说。可以结合众多人的一个艺术啦，好、嗯，要让多数的人感到幸福。嗯、所以准拿那台阶尬搞，用最高的标准，就是一个办法了吗？就是王道了吗？ 如果赖清德说啊，算了啦，反正只是第一次，1月3号对不对？已经交保了嘛，对不对？50万 OK 啦，我们就暂时得过且过，糊弄过去，嗯，那就完蛋了，因为想不到交保金额提高，表示他的罪嫌重大。所以当时赖清德可以说是立马的。下定决心就是要停权，而且本来是说停权2年，后来是增加到停权3年。嗯，就是这一种决定让大家看到了民进党愿意面对问题，愿意面对党内这样一个重大的争议。而且赖清德他的 key 属就是在台南，嗯，从台南啊，从当选立委，后来到当选的是个市长，一路以来他的从政之路跟台南关系密切。邱立立啊，林智展这些人，我相信跟赖清德过去。也有一定的关系，也有一定的这个互动，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大家要看嘛，你的决心在哪里？你这次上台到目前为止3支箭，第一个排黑条款，对不对？很清楚了。第二个学伦案，对于党内要从政的人，你的学术的论文，未来你都要具名，你都要签，你没有任何的违反学术的问题。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对于邱立的停权，但是这样够不够？这样是不是能够止血？我觉得当然要从宏观来看，因为我们要现在接下来。从这个明天我们看到南投的补选完之后，其实就已经进入到总统初选的阶段，而且民党的时程都确定了，包含是登记，包含是民调，甚至提名，嗯，所以这个情况是紧锣密鼓，而且民党即将要面对的就是整个立委的提名，好，还有包含不分区，包含区域，所以这些问题在这个时候必须要下一个重要的一个决断，我觉得这是外界要看民进党怎么样去处理邱立立的问题，这个当然对于赖清德未来的选总统之路呢是至关重要的。 好，我相信呢这个赖清德他还在头痛哈，所以今天呢媒体请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没有回应的。但是台南为什么说水很深？赖主席是不是全台各地走透透？伊迄个场面的时阵，伊叫市长徛起来，伊叫立委徛起来，甲市民道歉的时阵，咱选民看咧是感觉讲对，这才是民进党的气魄。但是徛开讲回事的人，是不是感觉真下民主？另外一方面，第二感觉真下民主的时阵，我们看到一般认为是赖清德的嫡系子弟兵，却因为这个十几年前的一起这个纠一个事件哈，包括哎、欸、小云今晚有空吗？突然被丢出来，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警告？那不知道，所以说要水清要抓鱼的时候，是不是中间有很多的凶险？我们先来看赖清德的回应，再看一下今天黄伟哲市长的回应。 副总统，我要邱立立辞掉议长一职吗？ 回到台南大本营，副总统赖清德脸上带笑容，但被问到台南议长贿选案，民进党籍邱立立等人被起诉，他低调不回应。 副总统，会针对邱立立的市长发表一下意见吗？ 不管怎么问都不开口。不过赖清德2015年台南市长任内，曾因为国民党籍议长李全教贿选案拒绝进入议会232天。如今风水轮流转，蓝营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 要求从政同志即刻辞掉台南市议会的议长，重新改选。 赖清德对于台南政风败坏、政治败坏负有最大的责任。赖清德主席应该。要向全体国人道歉，应该要向全体台南市民道歉。 国民党猛打赖清德，想从中谋取政治红利。不过民进党也强调尊重司法调查，勿枉勿纵，但是否将邱丽丽等人开除党籍备受关注。 任何人想假借中间的这个过程去攻击台南，攻击赖副总统，我觉得都是不好的。我们希望一切都回归到司法。 这件事情呢，属于个人事件，站在这一个勿枉勿纵的立场呢，尊重这一个相关的司法处理。 据了解，赖主席下周一将亲自召开党务汇报，不排除要出手，不让贿选争议影响2024大选，伤害民进党。 好，我们来看行政院长哈，这个陈建仁说勿枉勿纵，一切交给司法来处理。邱丽丽，我们也要听听他的看法哈。他说呢，现在要他马上辞职，是不是太心急？国民党宜兰县长林之妙贪污起诉，请问国民党有要求林之妙立刻请辞县长吗？来， 其实基本上这件事刚讲说水很深嘛，可是三月四号之后，台湾没有什么补选了，就是刚讲的，就是一场赖清德要争取总统这个位置的一个真正的起跑点，而且是战场。那如果要台湾本来就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地方，充满危险的地方，所以水里去火里去，这才叫做领导者的 guts。 你不能因为水很深然后呢有所迟疑，因为大家要看的就是如果你在水很深你还敢下去还敢去躺，这才叫做 leadership。 所以赖清德这时候第一个就是 leadership 的一个展现，第二个呢，在党主席的职权里面，在民进党的党章里面，他当然也不能随便乱搞，所以你说现在就是要开除党籍，党章没有这样的规定嘛、嗯、那没有办法这样子嘛。可是赖清德你的影响力，你要用过各种方式去影响，说有这个状况。第一个呢，有个状况是包含要跟行政院合作，光电利益本来它是一个好的事情，是帮我们做一个在多那个多元的人员的状况，竟然有这么大的利益，行政院要站出来，不管是内政部、经济部、法务部，彻底清查哪边有漏洞，会让光电形成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利益。那行政院要展现出，诶，这件事情我们会去处理光电利益，而不是说，诶，那个水很深我们就不管了。然后再过来，他自己呢，第一个很明确的告诉台南市议员会的民进党籍的市议员，他已经被停权了，他现在当然有他争取司法的一个他的权利，但是他不再是民进党的议长，就非常明确。 嗯， 所以不要在那边勾勾敌，不要在那边什么过去的人脉、过去的东西，他已经不是民进党的议长，党主席要告诉这些议员非常清晰。然后呢，搞到这么难看，搞到这么这事情，因为现在他这个现在还不是起诉书出来嘞。他只是新闻稿哎、欸， 嗯， 那新闻稿已经大家觉得光怪陆离，非常离谱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正式的起诉书出来，还有没有什么前金后谢？还有没有什么更多的故事？ 嗯， 那这个事情如果你没有这么断然决定，那就是国民党永远的提款机。 停权三年，这个根本就是打假球啦！我说实在，这完全没有意义。为什么会这样讲哦？因为过去呢，这个赖清德他刚上任党主席的时候，他说排黑的条款嘛，然后里面讲说减速流氓条例、毒品跟枪炮弹药条例的话，把条件呢从定罪变成起诉。那现在这样的一个贿选这样的案例，难道没有比刚刚讲的这些啊黑道、毒品、枪炮来的严重吗？一样是严重嘛，那为什么有一些要起诉之后就不能选？现在呢，这些邱丽丽这些人呢，被起诉了之后，哇，你说停权三年，然后三年之后照样照提名，然后照样继续可以选，这完全就轻重不分，甚至会让人觉得啊，你是不是针对特定人士哦？就然后所以说你量身定做一个排黑条款，针对这些人。所以我认为是说这件事情你要一致公平啊。我们上个礼拜前阵子也提过， 你们都在那边给我唱高调，你们是要地方议会从此都是国民党当议长是不是？ 在那边当无党籍嘛？不不，而且 你们是要唱是不是？ 你怎么会这么看得起国民党？国民党也有三个啊， 国民党就是只是要那种东西，所以让社会形象一直变差嘛。难道民进党也有吗？ 但是你还是回到政据啦，如果他一审无罪，那当然你回到民进党去选，这个就合理嘛。 对啊， 开始之前就先无限期停他的这个党籍，不然那个剧情看下去，哇，逼到那些议员不敢的这个回家要睡议会，要么就什么建商帮你打八折、 欸。有议员没有回不敢回家睡是真的哦。 对， 当时 是 发， 他有被压到车上面说啊，要么就是不出席，要么就投自己给你两个选择， 手 比七啊、哦，就是枪的那个意思。这么严重的这个情节， 邱丽丽万 他不会一直像烟火一样美，他会一直讲到总统大选。 邱丽丽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他赢了，其实却输了。 对， 其实是整个民进党的输赢是一回事，民进党的输赢才是现在的考验。 对， 所以我真的奉劝邱立立跟这个林智展，你们自己主动退党了。我真的觉得不要，你如果你们到时候被证明你们是被冤枉的，三审定谳，那民进党开大门，八人大叫，请你回来。 我给会弄落呀呢。 我必须要讲，因为这东西影响太。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对赖清德还有一些情分，或者你们觉得他的未来的发展对台湾很重要，我真的觉得你们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。我在 自己壮士断腕。 对，然后我还也劝他们辞掉党议长跟副议长。为什么？当初李全教也是贿选当上议长，赖清德是拒绝进入议会。虽然有人说这不符合民主的价值，但是他坚持就是说，你李全教你是不正当的当选议长，我不愿意进这个议会。但是今天如果说邱立你还在当议长，这叫黄伟哲情何以堪？黄伟哲要不要进去啊？黄伟哲他是市长啊，那我觉得就是被很尴尬的一个局面。那对于赖清德来讲也很伤，你当初对于李全教这个标准，你对邱立就不能有另外一个标准，就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基于顾全大局，必须要做决定。 好，广告之后，我们看到这个范教授已经喊话了哈。广告之后，我们更多讨论，马上回来。好，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。明仔，唔通袂记呢？啊，南投的乡亲啊，明仔南投的立委是要补选啊哦。看起来呢，这个政治圈蛮热的，但是选民之间的热情可不可以再稍微的点燃一点呢？前一阵子吼，民进党是拍个冰冰冰冰，咱南投栽培出来农学博士，要带来这个地方来服务。然后呢，经过这个了解之后，发现说哇，这个林明真为自己的家庭倒是服务得很好哈，大家说他是好爸爸。没有想到国民党回防了哈，国民党回防的规波，第一弄不好哦，林子也弄不好哦，林明真弄的写要不好哦，第二呢，就开始这个讲一大堆什么民进党。这个责任啊，得被动，得被战争了什么哈，就开始讲这一些了哈。南行来狂哈，今天选前夜，赖清德第一战有不能输的压力，选民会不会支持他呢？我们先来看民进党这一场的造势晚会。 裴惠的对手，过去因为贿选曾经被判刑，近来他又被质疑一件事，这件事很重要，就是大家在质疑他说，为什么这一次他要选立委？他这一次选立委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是为了南投的发展、南投的进步，还是为了他的儿子、为了家族政治的延续？假如说这样的人继续掌握我们南投的资源，绝对是无法真正带动我们南投的进步的。大家说对不对？裴惠前几天告诉大家我也看到了，他真的说到哭，他很感念咱的玻璃，咱的陈愁阿妈一辈子照顾儿少的精神。我们的培慧也是出身偏乡，也是隔代教养，所以他把选举的补助款一共已被捐给南投的公益团体。一共这句话，一共好的政治人物就是应该要把国家的资源用在正确的地方，你有同意不？所以我要拜托咱南投的乡亲，投我一个真正关心咱南投、爱护咱南投、真正帮助我们南投设想、真的会让南投进步的蔡培慧来讲，好不好？ 好难恐哈，这个蔡英文总统最后时间出手了哈，这个选前之夜合体蔡培慧，赖清德压轴，希望呢能够在这个蓝天哈开垦出一片绿地。地方人士说，关键在于投票率哈，所以蔡培慧其实也开始开客厅会啊，三十个人的场也是去哈，有没有这个 办法感动选民？还有这次立委选举补选相对冷清，投票率估计不容易高，有没有办法冲出来？常总，你是不是跟大家讲一下这次的选举有什么重要性？ 对，其实我前几天就有跟那个裴慧一起车扫哈，那看整个沿路的状况，当然嘛是有足侪支持者会出来给咱加油啦吼。啊，也唔过其实迄个过程中，嘛有可能是南投本来就地比较广嘛吼，所以讲我嘛会感觉讲，敢那扫起来的时阵，敢那大家无讲就有滴即个支持。就有啲参与即个选举嘅感觉啦吼，所以讲我是要甲大家讲，其实去年选举选了后，大家拢在讲啊，迄地方嘅选举，所以讲投票率较低啦吼，啊等到明年嘅总统大选嘅时阵，中央大选嘅时阵，投票率自然就会比较高，有的人还在互相，先不要说自我安慰啦吼，但是都会去把它诠释为去年年底投票率比较低，有几个原因，其中一个是地方大选，所以大家觉得比较还好。我要甲大家讲诶，即卖是去选立委。它就是中央的选举。你如果认为中央的选举很重要，中央的选举明天就是。立委我怎样讲，有就侪人会感觉讲啊，立委嘛，当然嘛，服务嘛，最重要的嘛，吼，第一线的跟民众接触啊，然后跑摊啦，那服务案件啦、啊，咱做苦役，立委当然嘛，怎样讲，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。但是立委很重要的是，怎么样的人来代表南投市的这一整个区域。代表你们到中央去开会，包括现在每个礼拜都有外宾来跟这些外宾谈我们台湾，包括谈代表南投人来去跟他们谈。所以说我感觉这样的工作其实是大家吼，所有吼，你大家感觉讲啊，补选还好啦，不要不紧的。我是拜托大家吼，明天就是见真章的时刻。第二个我还要再跟大家说，就是其实我感觉我还在看选举吼，有看到这个突到大家来不及追啦。我还记得我前几天我去的时候要在讲豪宅的事情。好、啊、好豪宅怎样怎样怎样，然后接着呢就发现啊，那个时候还在讲他去中国几次，现在还有人在说去中国几次吗？因为接着垃圾讲错，然后把帮他的人那个骂成害他的人，最后说啊，那卖公鸭卖公鸭，高 雄店的卖公鸭店。 我还准备想说，来讲更多关于垃圾，以及我认为做一个立法委员，你要怎么处理区域的问题，你要怎么去协调中央的部会。他今天又发生一个比道战的事，就是他一直，我觉得这一整个选举哈，大概呢，今日你看电视，不管讲你是南投人，还是讲你有朋友在南投，想到干嘛就重要，因为你也当看到讲林明真他们整个这个家族。整个这个在南投的帝国势力，他真的有在紧张，真的有在瓦解。你若认为讲吼南投那个都永远不可能改变，你较早若过去讲，你敢有看过林明真选举选到逐天讲唔对话？敢有看过讲这个他们这个稳如泰山的这个帝国，有逐天一定被爆料，每天有这个没办法面对的事。在这一次，如果你还没办法。这个真正要给他 endo 啊，给他翻转的话，啊，你讲讲啊，到明年的时阵，打算大家再来拍比。 不是，我搁请教你啊，你讲看过李伟补选到尾啊，市长爱请假三天。 对啊。 好、 哦，这一般来讲，那有啊，尤其还是去 国民党原本希望这个低调的选 啊。对啊，因为一 选后来，请市长要请假三天，要怎么赔市民损失？ 对啊。 对不对？ 所以我觉得齁，所有如果你觉得南投本来就不可能改变的人，或是你觉得补选不是那么重要的人，你看一下这几天这几个礼拜林明真的表现，你会发现有机会改变。 好， 所以就是出来投啦。 真的是有机会改变齁，所以听说朱立伦党主席开会时候西中就想起来说，你这在南投是算个什么型齁，最后呢是大军压境齁，今天晚上哇这个不得了了，号称所有的国民党的明星都要去了齁，明星里面最亮的那一颗难道不是侯友宜吗？为什么偏偏侯友宜选前之夜没有去呢？我们来看看国民党的造势现场。 这一个月来看到林明真的对手用说谎来抹黑的手段来攻击他，媒体政论节目你批评每一次无实在报道拢参照一支来剑剑的利剑，是。插在我的心肝头，我的心实在真痛。 民进党这几个月来，对伊的抹黑，对伊的抹红。攻击对伊所有的负面的选举，林明真无法度当选，这就 害，我无相信，我无相信伟大南投的乡亲会相信一位空降，一位唔捌为台湾、为咱南投打拼、为咱争取选举的时阵靠破屋、靠负面、靠攻击。 好，方伦，是不是国民党现在紧张了？对，面对民进党的所有质疑，反正全部两个字，哇哦，能力都被带过啊，无个哇哇哦，讲无搞，个陈爽讲，我要割你，我要割，刚好你唔敢讲话， 应该让 不是这两波吗？ 应该这样讲啦，我觉得今天这场选战，国民党不要说什么前面想要冷处理，哪有冷处理？如果冷处理的话，今天什么这些明星大咖都不用去啦。这才叫真的冷处理， 因为发现苗头不对了。 哦，苗头不对，没有啦，选举本来就是一步一步加温，那补选时间比较短，然后前面本来就是他们都有既定的行程。回过头来，国民党在整个年后 选到市长请假三天，对市民要怎么交代？ 我也这么觉得啊，选到总统要去帮忙站台，是怎么对全国人民交代？一样啦，大家都想要请教自己 最红的。但是市长请假三天没凶寒吗？ 我觉得其实不会，只要这个就是 你可以接受就对了。 我个人是可以接受，因为他只要是依法请假，他如果是上班时间翘班去。我也要骂他，依法请假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那这就是俗话县长他现在要去负责的事情。好，那讲回头来了，今天包含了什么郭台铭啊，包含什么其他，大家都有这样各自的方式，有用脸书啦，拍影片啦，侯友宜上个礼拜也去现场扫街了，蒋万安什么也都去合体，什么罗志强也去帮忙站路口去帮人家接奖。我觉得国民党也算是请全力、全党之力去协助林明。 啊，侯友宜为什么不去啦？ 侯友宜上礼拜去过啦。 这里这选前之夜，大家众星云集，他怎么不去啦？ 这就是很可爱的地方。 而且我还有调他的行程出来耶，我想说是在忙什么，为什么不来啦？结果他根本没什么行程耶。 我觉得啦，今天侯市长呢，他今天在新北市，他的角色、他的定位，他自己觉得这最符合他的人设。如果他一直天天的跑过去，可能还跟大家就哎，侯友宜怎么开始进行选举步骤？你们又要开始猜说是不是就要马上顺势宣布选总统了？ 来，方伦，我看哦，这个看一下他行程哈，这个新北市政府新闻行程，这个有没有9:20哦？有一个哎，是副市长的行程哈，哎，10:00的时候呢，社会局长的行程，10:30呢，文化局长的行程，哎，没有看到市长行程呢。 市长行程这是公开的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地方的拜会 没有公开。 我觉得这个我不需要去帮侯友宜去做多多解释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自己会觉得这样最适合或最不适合他。如果蓝营希望今天侯友宜一定要到现场，他今天选择不去，不好意思，最后反馈的还是在侯友宜身上。我认为你没有团结啊，我认为你该帮忙的时候没帮忙啊。可是侯友宜 有这种声音，对不对？ 哎，这个是有， 是有 会可能会有这样的说法。可是侯友宜有没有做到他该基本的？有没有去站台？有站台过啊？有没有拍影片发脸书？哎，也这些都有去协助。所以我觉得啦， 该做的表面文章都做了， 千万不要讲表面文章，因为每个人帮忙的方式不一样，每个人觉得自己最厉害的地方其实都不太一样。 那公牛侯友宜，我们侯学专家就出来了，创下。 其实我是觉得侯友宜有是用心良苦，他在帮他的老长官朱立伦做平反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国民党里面每个人骂起朱立伦都说自私自利嘛，只为自己打算嘛，从来不管党的死活嘛。现在侯友宜说没有啦。跟此一老朱比起来，我比他更自私， 是不是？侯学专家就来了。 对，但我比他更自私自利，我只会保护自己，我绝对要让自己绝对不要不沾锅，我要学马英九不沾锅。然后他所以今天呢，他就 可是马英九不沾锅，你就不说他自私。 没有，当时也是 骂。为什么侯友宜不沾锅？ 没有，当时我当时想马英九就是像那个《三国演义》的袁绍啊，对不对？好谋而寡断，然后门下诸子相斗而不能进。那像侯友宜呢？就是像袁绍的堂兄叫袁术，自己拿个传国玉玺就以为自己可以做皇帝，所以十八路诸侯里面他绝对不出兵。你 看侯友宜这个时候 不出兵， 不出兵，然后呢四大公投的时候 不出兵， 岁月静好，韩国瑜的时候不出兵， 不出兵， 这就是侯友宜，因为他是要三平三安，我要非常的平静，我要非常的平淡，我要非常的平安，我要窝在安乐窝里面，我要偏安心北，然后安枕以待。 所以这就是侯友宜。那其实你知道今天这个状况也不是说国民党啊，这个状况其实这场选举有蓝头县长、这场选举很特殊，原来大家就想说就是一个补选嘛，但是后面大家把它定掉了，是赖清德接党主席后的第一站。 是， 而这个时候朱立伦呢其实是赚到的，因为呢朱立伦确确实实很努力的去选嘛，但是朱立伦那个时候呢国民党其他人就说我不老朱哦，如果再给你赢下去你可能这个尾巴就要翘起来了，所以他只有朱立伦下去，但是朱立伦其实也是每个礼拜都下去，但是他突然捡到说啊，原来我跟赖清德是平起平坐，党主席之战，下士对上士，朱立伦捡到便宜变中士了，所以可是后面呢朱立伦就看到这个局面，因为现在变成是总统的一个前面的遭遇战，所以朱立伦下令各诸侯都来，那原因是什么？大家一起扛责任，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侯友宜呢如果我去了，如果我赢，如果怎么样的结果，对不对？我侯友宜也有责任，所以侯友宜这个时候就是他的三平三安，平凡、平淡、平静，要窝在安乐窝里面，因为他会告诉你说，老朱哦，要讲自私，我还比你更厉害。 好，侯友宜选前之夜最强的那颗明星没有去。但是在非绿联盟里面有一个人很想去却没有空间去，舞台挤得满满的，郭台铭没有空间去，怎么回事？我们来看看郭台铭最后选择呢，就不然我脸书泼一泼吧，来看 VCR。 请陪会，陪国会。 三十多位民进党立委排排站喊话，让蔡培慧重返立法院。立法院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不止亲自领军，更对蔡培慧大力夸赞。 培慧，你是关键时刻的人物，是关键时刻关键选战，就三个关键。 当然，都爱拜托咱在座所有的委员、所有的会朋友，拜托，这届一定爱登来投票。 人在南投的蔡培慧也用视讯感谢过去的立法院好同事，一挂掉电话又继续扫街，平入战一刻不得闲。民进党立委团结相挺，但林明真过去也曾是立委，国民党立委们似乎没有动静。 在今天早上，都同时抛出力挺林明真，被这种见缝插针、挑拨离间的话，不用再说。 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二号晚间也在脸书po文，强调自己是南投女婿，肯定林明真过去当县长时想用第二预备金买上海复兴代理的疫苗，还批蔡培慧凭空揣测是买快过期的疫苗。但这篇天文也被质疑是要盖过缺席林明真选前之夜的侯友宜声量，更是为了自己的2024铺路。 四天连假之中啊，他有到南投去，郭总裁啊，他的见识啊，来支持林明真，绝对是因为林明真是值得我们南投县民来托付。 虽然国民党立委帮忙缓颊，但郭台铭整篇贴文骂执政党比挺林明真的篇幅还要多，幕后用意恐怕有更多玄机。 我干嘛是方伦哈？这个评论没有善尽言论这个详查之责，蔡总统是拜五延暗六点半才帮忙造势的。下班时间才去，你们市长是请了三天假。好，这是蔡培慧的选前之夜，这是林明真的选前之夜。我们这个手板做一个对照是蛮有意思的哈。国民党中央公布选前之夜流程之后，郭台铭确定没有浮选空间，随后在脸书推文为林明真拉票，三个字可怜啊。好，最强母鸡侯友宜缺席选前之夜吗？脸书没有同步发文力挺吗？只有在3月1号制作影片，在林明真脸书公布。因为这个朱立伦有讲嘛，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民意代表，所有的政治人物，大家用脸书力挺，这个看起来侯友宜是没有做到的。老师你怎么看？ 今天啊，林明真召开记者会，旁边坐的是许淑华，在旁边坐的是尤浩啊，一个是县长，一个是未来的接班人。然后林明真呢，哈欠连连啊。累得不得了，尤浩现在就变成林明真的接班人啊。林明真说你办事我放心，这什么画面啊？我真的觉得 林明真的档次这次选立委是很委屈 委屈不要选嘛， 很委屈 委屈。然后他还说我为什么要选，他说我就是要巩固国民党在南投的这一席，然后说我就是要击败民进党，他就搞得变成蓝绿对决，这好像是什么战斗蓝的说法。你当立法委员，你帮南投争取预算 OK， 跟要打败民进党有什么意思？因为我觉得他今天的做法， 我觉得他算过了，我就看准你们这些人不会来投票， 对， 我就算准了，我都是你们，我也不怕。 对，所以他就是他就是要制造那个蓝绿仇恨值，到最后会不会得逞啊？不得而知，明天就知道了。 明天就知道。 但是我真的觉得啊，今天那个郭台铭啊，你是不是一部 可 欲迎还拒啊，又想要去蹭啊，又想去帮林明珍站台，又不敢去，然后在脸书上写了一篇文章， 就因为国民党刚才讲说公共厕所没有你的位， 可怜啊！ 我说实在的啦，今天郭台铭硬去，你认为林明珍会不让他上台吗？他如果现在有， 人大头家大家拢， 所以说嘛， 八个轿子迎接习惯了， 扭扭捏捏，对哈、啊，还要去提一下疫苗的事情啊，想大家回忆到啊，他去年买前年买 BNT 疫苗的丰功伟绩，我就讲就是，给他觉得很小家子气。你郭台铭不是霸主吗？你不是政坛哇这个啊领袖，你就应该要大破大立。我就去南投。我就去帮林明珍站台，我就去跟林明珍扫街。 要是你觉得他就起得好啊，对不对？ 对啊，我跟你讲，他去哦，朱立伦也不敢跟他呛虾啦，朱立伦可不可以恭迎他啊？恭迎郭董， 他们那些人最会给谁？ 对啊，恭迎郭董啊，还帮他讲好话，但是啊，他不敢去。所以我真的觉得看出来郭台铭他的这个抗战吗，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。 来， 我觉得说不定郭台铭看林明珍可能不一定会赢，所以他说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 对。最后，其实郭台铭你看他那一篇哦，好像是很想去，但是其实我觉得他那一篇只是，因为他那篇不太像是要叫大家支持林明珍呢，他比较像是叫大家支持郭董。真的，因为他里面写了，他很少写到林明珍，他过去他又做了立委、议员、立委、县长，现在又回来选立委，应该很多东西可以写。结果他都是在讲他曾经捐钱给南投干什么， 对对对， 以及讲到 BNT， 對對對對，他其实通篇比较像是南投人请支持郭台铭，那个感觉啊。 你把关键点出来了。 他其实他包括上次写鸡蛋的事情也是一样啊，他通篇没有写出要怎么解决，他就是要骂人而已，一马不卡搞，然后最后被大家洗脸嘛，说啊，那你以前工厂这个交不出单、交不出货的时候，你只是叫人家加班，难道你现在对鸡他们现在生不出蛋，你要用一样的方法？一天前又打给 saving， 他每一次他现在写每一篇吼，就是心里想的东西都太明显，每个人一看就知道郭台铭你就是为了要叫大家支持你选总统，那搞到他自己家也打麦提提突突，他写文章也都写的不对，那他去会不会又搞错团？会不会人家也不欢迎他？我觉得他现在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你真的想去支持，就像刚刚其实范教授讲的，咱其实算计算过一下整代吼，也没有人家排不排得出来给你的问题啦。你时间排出来，你可以告很丢，你得都会少给你正加卡起你，你有卡起你 啊？啦，以他郭台铭，人家要让一个位置给他的啦， 一定是的嘛。正加嘛，别个摸嘛，对不？ 好，其实郭台铭真的要考虑一下，调整一下这个政治谋士的内容啦。好，广告之后我们更多讨论，马上回来。